嗨，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you。 哇，今天大家看到我这个穿了短袖啊，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热了。那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很热，但是呢就是温度的飙升当然还不止。那这个让我们今天全场温度再次升高一个 level 的就是我们的嘉宾，他就是又有颜又有才华又会弹唱的阿里普，欢迎。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阿里普。 嗯，对，唱作人。对，这个我给你的定位我觉得还是蛮准确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是光唱好或光弹好肯定是不够的，就还是要 唱演对吗？ 这个当然有加分最好，这个是爸妈给的，这个没办法，就是 哎我的天哪，好傲娇啊。 没有没有，就是觉得你需要就是各个方面都得有一部分 是的 涉猎到才可以吧，就是你要单独的指挥一个确实好不是很有竞争力，我觉得。 嗯，对，有说这个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虽然术业有专攻，但是咱们现在也得是全能型的，对不对？ 对，现在就是竞争比较激烈，就是你得方方面面都得会才可以， 拿出优势来哈。那今天呢，阿里普是应该是第二次做客我的节目，上一次是另外一档节目。两次见到他变化其实并没有很大，虽然他说他自己胖了六斤是吗？ 对对对， 对，但是大家看到依然是很帅气的一位唱作人哈。他的迷妹们，现在你们在哪里？看到了我们的一直播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视频直播两个都是同步的，好多的朋友，新疆让你听见雪梅，还有严兴明等等，还有红云婉君都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那两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收听呢就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那么收看的话，那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公众号，那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进来了。还有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期待大家的点赞礼物。还有呢就是好好看看我们今天的帅气的小哥哥。好，说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是有请，要不然咱们先以歌会友好不好？先带来一曲。 好，我也觉得应该先唱一首，不然我自己觉得好没有代入感。 是吧？对，这虽然是一个音乐节目，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少了聊天。 今天要为挑战新歌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带来的第一首歌是一首新疆的一首民族歌曲吧。这首歌其实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听我妈妈唱的一首歌。 哇， 就是但是其实长大了听一些西方的摇滚乐或流行乐比较多，其实很多年没有听到这首歌。只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做了个梦吧，好像突然想起了这首歌，然后就抱着吉他就很自然的就弹了出来，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改编，变成了一种城市民谣的这种曲风去把它演绎出来。 好的， 这首歌名叫做《为你而来》。 好。 Maylan bar mu, maylan yok mu, billahi dep geldim. Qara deydu, qara deydu, qara mende yok. Qara muhnan qasraq dey, unna mende yok.Geldim. Meylin bar mu, meylin yok mu, billahi dep geldim. Qara deydu, qara deydu, qara mende yok. Qara muhnem qasraq de, günna mende yok. Qargın deydu. du yangındaydı melin güzemnin Seksen kamça kurgan bilen yarimim zemnin Seksen kamça kurgan bilen yarimim zemnin 哇，这首歌叫《为你而来》。哎，它的这个如果用新疆话是怎么读的呢？ 为你而来就是卡拉德杜， 卡拉德杜。怎么我说的？我发不出来那个颤音，是有一个颤音在里面是吗？ 它那个卡其实是那个喉音比较多一些。 啊、卡， 对，其实就是在、 啊、 感觉是在喉咙这边发出来的声音。 啊、 德杜就是说，它就是有一点那个。卷舌的那个音乐在里面 哦、 oh, 对 卡拉带度 对挺标准的挺像的已经、 哎、太棒了哎这个刚才因为是一首新疆民歌嘛也是然后那全都是新疆话来演唱它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从我的家乡到你的家乡来看你、不管你说好或者不好就是来看你、 这是写爱情的一首歌 对对对是首爱情歌曲、这个歌的那歌词是、我爸爸翻译的对我觉得他、 爸爸翻译的 对、有些部分他其实还翻译的不能只说准确吧他其实是有带入有一种那个年代的那种感情在里面、就是其实我觉得就还是挺到位的我觉得 哦，真的是对，就是有那个年代的年代感，而且很有个人的色彩。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首很浪漫的情歌。 对 对，好多人都说哇，好有异域风情啊！是的，我们今天这个阿利普呢，我们的唱作人哈，好多人说小哥哥好帅，对他就是新疆人，来自新疆的朋友哈。哎，那很多人会很好奇，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就是比较当红的女演员，像古力娜扎，还有迪丽热巴。那你们的名字是有。特别的意思是吗就比如说你的名字阿利普它是有意义的吗 对我的名字的、阿利普的意思就是勇敢、 勇 敢者吧、 勇敢者、勇敢的人、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很勇敢、我觉得我有时候很多时候也其实胆子挺小的或者说是缺乏一些勇气吧 在什么方面呢你觉得 就比如说去健身房的时候有那种特别肌肉的猛男从你旁边把你在用的那个哑铃拿走的时候你心里面又很生气但又不敢去跟他就不敢跟他去对峙什么的这样所以就 健身房应该大家都很 nice 吧很 大多数人是挺 nice、但也有一些我就觉得就其实还挺没有礼貌的吧、我觉得因为不是因为你有那么大的块头你就可以这样吧啊我也觉得自己最生气就是很生气又特别怂又不敢说话那个状态其实让我特别不高兴 谁让他肌肉特别大就哎那个好吧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般我都是全是内心戏啊我就行没关系我再拿一个就好了是 好吧内心就已经把他给打得体无完肤了但是表面上OK 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礼貌和家教的问题吧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 不管你是练的多块还是你瘦很瘦就是我觉得你在一个公共的场所你在去用一个公共的一个物品的时候你还是要争取一下别人的同意吧不管你认识他或不认识他就是 对 至少礼貌性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就这是一个礼貌的问题 对最基本的这个素质和礼貌哈对、这个咱们说不以力量论英雄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好吧因为你最近在健身对吧 对 好的这身材上还是要好好管理一下的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也练成那样的话就没有人敢随随便便的去拿你的哑铃 我就是健身之前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自己想变成什么样嘛我只是 你想变成什么样 我其实就是线条好一点吧然后穿衣服好看点就好了我其实没想要变得特别 muscle 那种就是就男的话如果太瘦也不好就稍微有点肉 我也觉得我觉得就是 我特别喜欢那种男生，他有骨骼的和线条的肌肉线条的感觉、 啊、 对，但是如果要真的是那种 muscle 可能哇视觉冲击会比较强对，我可能个人也是接受不太了这种类型的， 那种大多是我觉得练得特别肌肉的那种、 嗯、 他们好多都是为了参加比赛吧， 对对对，但是人家确实很辛苦啊， 对对对，就是每天有三练四练的都有，就一天七八、 嗯、 就跟上班一样，七八小时都在健身房的那种也很多。 好吧啊，这是我们已经不是健身节目还是要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今天呢阿里普带来了他的很多歌曲，有新歌也有以前的歌曲、 嗯、 很多。刚才是给我们带来一首新疆民歌改编版的民谣的歌曲，叫做为你而来。接下来那我们还是继续来唱歌好吧、哦、对，带来一首你自己写的歌 啊。 嗯， 唱哪一首？ 你想唱哪首？还是按照歌单走呢？ 都行，就我不知道下首是什么歌来着、 嗯、啊，你今天准备的歌曲我给你报一下这个曲目单，今天大家即将听到的歌曲有、 哦、 你还是走吧，大家不要走，这是歌名啊，路，黑名单，坐在对面的陌生人，还有一首翻唱的来自披头士的歌曲 Blackbird 啊、 嗯、 你还是走吧放在最后吧， 啊，你还是走吧， 我自己走之前再唱那首好了 对对对，大家先不要走啊，大家还是溜下来、啊、嗯， 然后就唱一首我上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我自己觉得算是一首主打的歌曲吧、嗯、名字叫做坐在对面的陌生人 啊，坐在对面的陌生人。好，现在看直播的每一个人都是坐在对面陌生又亲切的人， 号线转到十四号线，下车之后还要步行很远，看到人们行色匆匆，背包里面装着快乐忧愁，目光呆滞看着告示牌，哪里会是终点，人群中我看到风吹乱你的头发，默默跟随你的脚步，偷偷躲在角落里看着你，你不可能会发现我，因为我三天没有洗头，下了地铁走向闭口，频频回头，一瞬之间你的身影混入人群中间，你慢慢走出我视线，消失在人海中，我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你穿那件枣红色的外套，我甚至在怀疑下一次我见到你应该也不会认识你，脑袋里面装不下那么多东西，在床上睡不着，那些画面一帧帧的倒带，昨天晚上做的梦一直在单曲循环，努力想象你的样子应该没有大不尿酸，终于等到睡意来临，隔壁却开始上演动作片，你慢慢走出我视线， 消失在人海中，我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你翻弄手机时迷人的微笑。我甚至在回忆下一次我见到你，我应该还是没有胆子想去认识你。不可能知道我写了一首奇怪的歌给你，昨天晚上做的梦恐怖指数堪比电锯惊魂，我是有多么害怕失去你。 哇，这是一首特别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歌，又有一点无厘头，就好像是把几段拼接在一起，先是地铁上偶遇了一个陌生人，应该是个女孩子吧。 对对对，我的取向应该没有。 对对对的，是穿着一个枣红色的外衣，还是比较单纯的没有打玻尿酸的脸。 其实枣红色的外衣其实是在说我自己啊，因为我自己有一件枣红色的外衣。 哦，她不是穿枣红色外衣。那个女孩，你真的是你自己遇见她的吗？ 我其实不能说遇见了谁，我只是遇见了一个人吧。他可能我其实已经想不起来他 长什么样， 我为什么会想要写一首这样的歌给一个陌生人吧。 嗯， 就是我觉得在北京，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吧， 嗯， 就是大家在坐地铁或者是在街上，就经常会跟陌生人擦肩而过，有些时候你要是花时间去观察一下他的表情， 嗯， 其实还是能读到一些东西的。 是的，有的时候我就是坐地铁也会看旁边的人，如果人多的话，嗯，我说哎，站在旁边，哎，这个女孩长得还是蛮漂亮的，哎，她的穿衣风格我还是比较喜欢啊，这个头发她是染了什么颜色，嗯，用了什么色号的口红。对，基本上可能女孩子会关注这些哈。嗯， 对，我其实可能表面上是在讲述一个， 嗯， 比较平常的一件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遇见的一件事情吧，就是我是觉得可能每个人都需要在这样一个大城市，尤其是离开家乡吧， 嗯， 可能需要一些东西慰藉吧。 对， 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自己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你看看身边，其实大家都其实都生活的不是那么容易。 嗯， 有时候可能他可能过得还不如你好，你这么想了，其实觉得自己有时候还是也挺好的，就不用再去过多的要求，有太多奢望太多的东西，其实给你的东西已经是够好了。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就是是一种平衡自己心理的方式。 对对对 对。 对， 哎，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啊，互动平台爱7。啊，这个名字 DV6X 这是什么乱码吗？他说这是实时的吗？是的是的，我们的节目呢都是实时直播，刚才都是现场哦，是不是大家听了觉得以为是录好的？是因为唱得太好了吗？我们的节目呢都是可以同步视频播出的，大家呢可以在一直播和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上面来同步收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有迷妹过来想跟阿里普打招呼聊天都可以，想听什么样的歌也可以在这里面跟我们互动。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刷刷刷的进来了，点不过来名字啊，这个看到了梅乐啊 Max 乐啊，还有过去再见等等等等，好吧，欢迎各位耶，再次欢迎各位，你们的小礼物刷起来。好，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我是两种模式切换。对，刚才说的是这首歌就是坐在对面的陌生人，那你觉得就是既然你有这样平衡自己心就是一个心态的方式，那你现在是一个，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吗？或者说现在生活你觉得满意吗？ 我觉得相比几年前或者小时候的我，觉得我现在还挺平和的。大多数时候我可以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说放轻松放轻松，然后算了算了算了，或者说是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经常会自己跟自己说话，说这些这样的话，就是也算是一种平衡的方式吧，我觉得。 那有没有一些事情，我感觉就是这么平和的你，那你脾气一定很好咯。 我觉得我脾气、我不能说我脾气很好吧、就是还算是一个 比较绅士的、 这样这么明目张胆夸自己好像不太好。 没有，所以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吗？ 对，你说了我话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就还是一个比较容易交流的一个人嘛。 啊，容易交流的一个人。 而且我觉得我愿意去听别人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是创作的素材。很多写的一些歌其实不一定都是我自己的故事。有些像作家也不是说每个就是每件事情都要经历一遍，他其实可能创作或者演员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演员或者说一个作家，他可能也是在去尝试不同的人生嘛。我觉得我也有这样的机会去感受别人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歌，然后再写出来让大家听到，这样 是的，挺好的。那有没有说什么方面或者说什么事情是让你做不到平和去对待的？ 做不到平和对待的，我觉得 你会想到什么？ 你这么一问，我突然还脑筋有点脑筋有点 没关系，可以慢慢想啊。 可以放在后面再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刚好想一想。 是的，可能想着想着过后然后我也忘了。对，大家可以提醒一下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四分多钟，再带来一首歌好不好？好的，一首四分钟之内能唱完的有吗？ 可以，我可以把它无限延长，也可以把它变得很短。 耶，这就是音乐人的好处。好，这是一首什么歌呢？ 我唱一首，歌名字叫做《黑名单》吧。 真的，我就想听《黑名单》。 转眼又到了七月的第一天，一个人的房间，何时才能游到岸边？看着时钟刚刚过十二点，好久都没有看见你发状态在朋友圈，猜你是不想浪费时间。转眼又过了一年，可那些情绪都没有改变，总是在夜里悄悄出现。想我最终还是失去了你，就像那再也回不来的夜，只是我偶尔会想起，比如当我再来这间餐厅，比如看见你穿过的鞋。想我不会找你，只是今天翻见想看你的照片，才发现我在你黑名单里面。 哇，黑名单，这是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状态。 对， 我就是因为那个微信里面有很多人嘛，反正也不算是很多了，然后就有一些人呢，就是我已经看着看着忘记当初为什么加他，然后他也忘记为什么加我，然后有一天我突然间想，好像有一个这个卖衣服的，然后我说我找找看他最近发了什么动态，我说以前经常看他去发一些东西，然后结果一看哈，果然把我拉黑了。 我以为你已经把他屏蔽了，就是你忘掉了。 没有，我还真没有屏蔽什么，然后是他把我拉黑了，我说这个居然拉黑了他的用户。 我经常会收到那种就是群发的，就是 清理的那个，是不是？ 对，清理的，就是扫这个码，然后加他好友什么，就可以知道谁删了你什么的。 对对对， 就我是从来不愿意去加那个去发那种 群发的。我也是， 因为我会害怕，就是说看到别人把你删了，会内心会有点 挺伤心的。 哦，我跟你的原因不一样，就是我是也不喜欢就是弄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收到别人清理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烦啊，我跟你的友谊就是这还得让你来用来看看是不是我把你删了。 他应该也是群发了，就所有人都发，他不是单独发给你。应该 对，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烦这样，所以我就说哎呀，这么多人，如果我就是群发一下，可能本来还没想删你的，后来真的觉得太烦了把你给删了所以我就从来不弄这些了哈。好了，我们上半段呢就先到这里，要稍微有一个小小的休息的隔断，马上挑战新歌声下半时段继续和阿里普原创音乐人畅聊他的音乐和生活，稍后见，不要走开。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非常有才华然后又有颜值的阿里普，欢迎。 挑战新歌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里普。 嗯，好，欢迎。 摄像机在哪儿？ 这儿，你前方，正前方。对对对， 大家好，大家好。 是的是的，现在呢这个对，刚才给到的是特写哈。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依旧跟大家用音乐来这个一起聊聊天，就是做一期特别放松然后特别欢乐的这样的一个直播节目哈。那大家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一种呢就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呢有视频直播，大家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的。这个两方是同步的哈。另外呢就是我的微博，大家也可以点进去，上面有这个收看的地址，就是主持人道道。那如果你想关注我们小普的话，你的个人的微博有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微博是慕斯小普。 慕斯小普。 对，慕斯就是那个巧克力蛋糕那个慕斯。 哦，对， 小普就大小的小，普通的普。对， 嗯，好的。这个慕斯是因为你特别喜欢吃这个吗？所以你叫这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我用了很多年了，然后我就其实我已经忘记当时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其实是一个不太愿意改变的一个人。 嗯， 比方说到餐厅吃饭，我如果说点一道菜觉得好吃，我就每一次只会点那一道。 嗯，好多人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 就有时候会很纠结要不要换一个，就又害怕会点失败，然后所以就算了吧，还是就吃原来那道吧。就我是这种人。 对对，可能是就是有些人他就对这个食物或者说他对某一样东西就有一种执，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执拗，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我就要吃这个。我是属于就是吃，我如果要是喜欢吃这个可能一直会吃到我腻为止。 我不是说一定要吃那个，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是选不出来，要不就是说害怕选错，所以我才会只吃这个这样子。 好的，这个是偏保守的一种选择。 对对对。 好，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想互动或者说想问阿里普的这个问题呢，也都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提问，那都是可以看到的现场实时直播和反馈。好，那么进入到下半段呢，还有三首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OK。 对，那需要再报一下歌名吗？ 我好像刚才你还是走吧要放到最后啊。 对，还有一首披头士的歌曲，以及还有一首你的路 啊。我觉得我先把我自己的原创部分先解决掉吧。 OK， 没问题，那就把这首路带给大家。 时候口中有一些苦涩，只不想你看见我悲伤的样子，所以我头也不回，心事的班车载着我的梦想，也带走了你留给我的思念。天边的云朵，请你为我诉说，就算你给的再多，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寂寞。遥远的灯火，看也看不清楚，有时候我希望一切从头来过，茫茫的白雪让世界变得寂静，眼前呈现的是妈妈慈祥的样子，最后一刻原来还是没能忍住，是因为想起了曾经在我身边的你。街边的路灯孤独地站着，那就是我一直在这里守候。 这首路好像很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多了一丝温情在里面。 对，这首歌是其实是写给我的家人 啊。是写给妈妈的吗？ 有妈妈有姐姐，反正就是家人吧。 这是你很早就是刚从家里出来寻梦的时候写的歌吗？还是后来写的？ 算是我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潦倒的状态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吧。因为那个时候做音乐其实还是在怎么说呢，还是一个比较要准备好吃苦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感觉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我就踏上了这个音乐路吧。当时然后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每次回到家的时候就是让我家里有那么多人支持，然后但是又感觉自己不能有什么东西回报给他们，然后内心其实是一种特别就是 特别焦灼的状态吗？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 感觉好像除了唱歌以外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的那种状态，就内心其实很难受，所以写了这样一首歌。 对，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啊。看到这个 II7 他说好听，对，确实是很好听。因为这个不管是从我的监听耳机听还是大家的反馈，都觉得我觉得你的声音是属于那种特别干净的，就无论是从什么样的话筒透出来，都会给人一种让人听完之后就感觉哇，身心都放松了，就是这样的感觉，有一种治愈系。 我觉得能听到这样的夸奖，对我来说是特别好的肯定吧。我觉得 没有，我只是实话实说嘛，是不是？ 对，我其实自己也很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然后可以安静下来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能安静下来其实感觉越来越难，包括我自己其实都很难去专注去安静下来。我觉得因为外面又那么吵，然后手机天天又不离手，大家都想要那种比较快餐式的那种消费嘛，所以说就怎么说，就确实比较难让自己平静下来。 对，所以其实你在做音乐的时候是比较是应该是很专注的，对吧？ 没有，我其实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够特别专注的一个人吧。 是吗？ 对，我觉得能让我就是很专注的去一两个小时倒是可以，就是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专心了。 哦，是属于这样的。对，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想让自己安静下来，那你喜欢的音乐类型包括你自己的歌也是偏安静的多，还是说你想尝试不同的风格？ 我其实听音乐没有固定的风格，就是只听某一种，没有，我其实都听。以前就是比较可能七八年前吧，那时候就比较喜欢摇滚乐，然后对于古典音乐和这种古典音乐吧，主要是古典音乐好像听的就不是很愿意去听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安静不下来不愿意去听。 对，就喜欢躁的嘛，来躁起来。 那个时候就是年轻嘛，就荷尔蒙分泌旺盛，就想要躁啊，就想要那种状态嘛。那现在的话我其实什么风格都听，除了重金属我现在是听不了，因为我觉得耳朵好像确实是受不了那种音乐了。 是， 其他的就基本上都会听。古典音乐我其实现在也挺喜欢听的。 那你如果要是自己的歌的话，你会想写尝试不同的风格吗？ 对，我是觉得风格还是服务于歌曲想要表达的东西吧。有些时候像这种歌曲就不适合用其他的东西，我还是一把吉他干干净净的， 对对对， 去表现就比较好。像有一些你可能想要表达愤怒，或者说一些一些其他的情绪，你可能需要用一些其他的摇滚乐或者是电子音乐这种吧。 好，这个我看到 II7 他一看就是你的歌迷哈，他说别谦虚，的确好听，用心在做的音乐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觉得他这个话说得很对啊。对， 谢谢。 所以说就至少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让很多包括今天第一次认识小普的人听到他的歌。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哈。那这个我们不仅能听歌还能看到他的人，今天也是准备了两张你的照片。对，是宣传照，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跟你现在的样子不太一样。对，哇，这个是瘦版的，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这就是去年 啊，去年 十月份吧。 哦，对。然后这是为新专辑做的宣传吗？还是 就随便拍一拍？ 随便拍的。然后我觉得这张还挺有意境的，黑色的气球 啊。 对，我感觉从这张照片上能看出你的气质是有一点点忧郁在里面。 不是一点点，是特别。 真的吗？你平时就是一个很比较忧郁的人吗？ 没，我是觉得就是熟一点的话就没问题，就什么玩笑都可以开。就不熟的话，其实我很纠结于就找话题跟不太熟的人去沟通聊天，这种让我 我懂了， 不是很自在。其实我觉得 就是你是不是属于那种，就比如说大家一群人在唱 KTV， 这里面有你熟的，可能占的少数，然后大多数都是你不熟的，你就是那个默默坐在角落里的那个人，听他们唱， 是 这样的吗？ 不是，我就是肯定就是一去就是我一唱大家都不唱了。 你是这样的，麦霸果然不一样呢。 也不是我是麦霸，我就是觉得哎呀，去就当练练唱吧。 反正而且大多数跟我去 KTV 都知道我是唱歌的嘛，所以一般大家都是会让我先唱。 哦， 我也没有，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我就觉得要大家先唱完，后面我再出马好。 是啊，你先唱两个什么这个套马杆啊之类的，活跃一下气氛，然后我再出场，对不对？ 但是就大家都就让我先唱了，唱完就 大家就悄悄哎来来来喝酒， 也没有那么夸张，也会唱了就反正我是确实到 KTV 就会唱比较多的那种。 是吗？哎，那早知道今天应该把我们的 KTV 启用一下，我们这现场有一个 KTV， 下次 对，下次可以这个让你来。 可以点歌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点歌了。就是你随便什么歌都可以，你自己的歌唱完之后可以唱别人的歌。我觉得如果要是把这个让你来唱的话，我这一期节目都可以不用说话了。 那你 KTV 系统里面能找到我的歌吗？ 如果你要是输入进去了的话，应该就可以找到。对， 那下次呢我就不带琴了，就下次就唱上里面我的歌，还有一些我平时在 KTV 唱的歌好 啊。对啊，我觉得可以这样。对，你现在想唱也可以，可以让导播老师帮你点上。 下次 哈。好的，那欢迎大家那个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要就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吗？最近有没有演出什么的？ 对，我这周有一场演出在那个那个叫什么月空间。那个、是在北新桥那边有一个 live house， 在那里有一个演出。周六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也是晚上的时候。 对，除此之外，我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有参与一个话剧，我跟话剧去做现场的配乐。 现场配乐。 对，还要去客串一个。 角色 对，就大概有七八句台词的这样一个角色吧。 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角色吗？ 我演一个在就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个藏族的一个村长。 原来是这样的。 对， 好，我们期待一下哈。对，这也算是你的跨界，是首次尝试吗？还是以前也演过？ 没有，以前没演过，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其实主要工作还是在现场的做一个配乐。因为他这个话剧还是一个有10年的一个话剧了，也获过一些奖，然后因为这部分创作团队他做配乐的可能换过一些人，但最近这一波是我在做，我其实也学习到很多东西吧。然后主要还是以配乐为主，然后客串是因为有个角色就导演就说哎，就你来演就这样，我就说好吧，试试吧，就这样。 对，然后就开启自己新世界的大门。对，刚才还有朋友也是我们的这位爱七啊，他说问小普你会来上海吗？ 我今年其实有巡演的计划，但是上海还不是很确定。不知道会不会安排，要问经纪人他怎么安排了。 好吧，这个我们还没有定啊。你可以密切关注一下他的行程，他不来上海你可以去找他呀，对不对？ 可以来北京看演出。 是的，基本上还是在北京为主，对吧？ 对，对， 对，最近也在做很多就配乐方面的，是吧？ 对，我去年年底参与了一个4集的一个心理剧的配乐。就是好像最近要播最后一集了。前段时间播我都没有看。 是吗？在哪儿播？可以告诉一下大家，大家赶紧去看啊，关注一下。 在那个央视12台，12台有一个心理剧。它其实是那种，它可能会有怎么说，就是有一个故事，然后最后引出来一个心理导师去疏导一些就是这个主人公里面他的一些心理病吧， 心理的问题。 对，他每集可能风格不一样，有一些是悬疑，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幽默的。那还有一集就是我个人觉得那一集我还挺喜欢，就是讲父子的一集，就是他跟父子可能有过一些冲突，然后儿子离开了家乡，多年后又回来，那就比较温情的那样一个路线。 还是挺感人的哈，就是一般要是这种父子或者说亲情的元素在里面，就会让人就比较打动人，我觉得。 对，感人就还好吧。 是吧？ 对，就反正就还可以。 好，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个央视12套，看主要听听这个心理剧的配乐 啊。 对，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先让小普歇一会儿，好不好？对，我们先来看一个 MV， 这也是阿利普今天推荐给大家的 啊。 这首歌叫做 Stardust， 对 ，Stardust， 应该是星辰。 嗯 嗯， 嗯， 对，这首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推荐这首吗？ 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 MV 比较好看吧。嗯、 MV 好看。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主唱是我还比较欣赏的一个冰岛的一个歌手。 哦。 冰岛其实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但是出了很多世界级的乐队、 嗯、 音乐人、歌手这样。 感觉他们那边好像歌曲都比较空灵和高冷的那个范儿。 对对对、嗯、他这个歌手也是有一种离你其实挺远的，但是又感觉触碰到你的骨头的那种质感吧。 好了，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星辰 Stardust》。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Hello, 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Run when the right. 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这是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星辰》（Stardust）。这是我们的嘉宾阿里普推荐给大家的。那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听他唱吧，好不好？ 好啊， 对，好啊。最后一首歌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呢？ 带来一首翻唱的歌曲吧。一首我很喜欢的，来自 Beatles 的《Blackbird》。 好棒，好棒，就是一直喜欢的这首歌是吗？ 对，这首歌我其实还唱了，其实挺长一段时间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首歌。在 Beatles 歌里面可能不是特别有名，但是我是很喜欢。其实他的歌我没有听过太多，这首歌是听的比较多的一首。 OK， 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好。 Blackbird sing in the dead of night, takes his broken wings and learn to fly all your lif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be free. Blackbird sing in the dead of nightTakes his sunken eyes and learn to see all your lif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be free. Blackbird fly. Blackbird fly. Into the night of the dark black night.His broken way and learn to fly all your lif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be fre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be fre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be free. 哇，太棒了，干净清透的声音，然后演绎了这首披头士的歌曲啊 Blackbird， 仿佛听到了原唱。对，刚才呢就是我们这个独立音乐人阿里普演唱的这首歌，刚闭着眼睛真的是一种享受哈。好，那么 谢谢豆豆，谢谢你喜欢 啊，是不光我喜欢，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今天这个关注我们的人特别多，你知道吗？就好多好多，像静恩妈都关注了我们的节目，还有这个舒和关注了主播等等等等，还有这个爱妻也都分享了，就说明来看我们直播的人还是真的特别的多，而且大家都觉得你唱得很好啊。 谢谢。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哈，关注这个阿里普穆斯小普，就是他个人的微博啊，也可以关注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是我啦。好，那么今天再次谢谢阿里普，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道道，那明天我们依然是老时间准时相见，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There's no contract to negotiate, so we should live.